星 Music Radio。早八点半，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行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 2018年汽车音乐会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结束了刚刚好听的早秀哈，两位静瑜还有郭鹏，国王重量级的人物哈，怎么讲？把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坐的那把椅子都给坐坏了，你说还说重量级？不带这样的，对对对，好，说正事儿，你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赶快来发位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都可以。如果最近发财了，也欢迎来发红包啊！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如果想加入到我们快乐的大家庭当中哈、啊，每天就无数次的被骚扰，哎，不是啊，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哈、啊，热闹起来的话，就赶紧把你的这个个人的二维码，现在我们不把微信号发过来了。加来加去我眼神也不好，很麻烦。好，直接把你个人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15号，星期四。啊，今天呢，尾号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停，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315消费者权益日哈，针对这个话题呢，有什么想说的，大家也可以发微信过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Jessie， 这次萌妹妹已经来打卡报道了，风影教练也来打卡了，还有笑婷、沙漠、余温，还有子瑜。小镇镇是吗？还有心里话。好，小镇镇、小富镇镇、小福镇镇，好漂亮，已经把那个微信的二维码发过来了，待会儿就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美女。好，今天来关注你有哪些全新的消息呢？智能汽车将成为未来汽车的科技媒体，不光是代步工具了哈。买车注意，汽车最容易受损的电子配置零件还有哪些呢？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江西婺源。进入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智能汽车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正是因为看到智能汽车产业的无限市场潜力，那么汽车智能平台呢才会产生。汽车智能平台会通过车脑平台接入大量的第三方软件服务，让用户在用车需要的同时快速的约到车辆，同时能够享受汽车级的智能化服务。啊， 汽车级的智能化服务，汽车就是一个大机器人了哈。智能汽车呢，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也正是有了车企们不断的创新和突破，那些看似科幻片的汽车技术也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走进寻常百姓家哈。未来智能汽车将会成为汽车产业的科技媒体，注意这个说法，将会成为科技媒体，哇哦，好了不起的汽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 Bicycle Girls Wonder Bee。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第19名， 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 第18名，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 第17名， 方糖泡泡，那年星辰。 第16名， 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遇见幸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Do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Do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I wanna really really really wanna zig a zig. If you want my future, forget my past. If you want Girls 辣妹，很有名的这个组合哈，他们带来一首老歌 Wanna Be， 是一首老歌，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20位次。好，辣妹歌曲当中一大主题就是赞美，闺蜜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友谊哈。在张牧之前，其实他们并不是朋友，也不认识，只是400多名带着明星梦的这个女孩子之一哈。之后呢，他们成功了，组成这个组合，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多力量大，哎，证明了什么了？这个友谊有多么重要，互相帮忙啊。好了，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三千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缺点不算好的事，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挤新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谁的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到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读烟花发朋友圈，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觉得不算好的事，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挤新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的一员。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干一碗鸡汤，不跟随抱怨，不随随便便吐槽。我知道那是 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好像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吧。从歌手到音乐制作人的飞跃，首位获得六大洲马拉松奖杯的艺人，创业成为吉他私塾的 CEO， 他一直不断地突破自我，迈向更远的目标，所以也算励志的歌吧。上周第21名，本周第19位，许巍，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来今天要收获很多新朋友了，小辉、袁月，还有 Penny， 这头像把我给乐了，让我乐了，把我给乐了。这个可爱的猫猫啊，大大的眼睛，好萌萌的。Penny， 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哎，好像你没有把二维码发给我，把你个人二维码发给我，直接扫一下就行了哈。嗯，好，这不打双吗？欢迎你。还有几千，心里话。在路上2018 Victory， 他说今天雾霾终于散去了，好天气好心情。对啊，在北京萦绕很久的这个雾霾天呢，昨天呢终于被我们千呼万唤的大风吹走了，太高兴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哎呀，清清亮亮的，一切都是那么透明的哈，感觉心情都特别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回顾的是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古典乐曲的应用，让我们立刻整个心都沉静下来，想一想曾经经历的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的时光，倒叙倒叙倒叙的时光，比比周笔畅。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到第18位。这首歌曲给我们神奇般的返璞归真的感觉。 光脚丫小姑娘，左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看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片，你傻傻地站在我左边，你勾过休止的永远，被永远定格在火红夏天。我转过几条街，就能拍多亲切，走回来的时光这一刻又重叠，我们过的体贴分一半的甜蜜，你站在回忆的地铁，隔着窗道别。 但是旋律还是利益上，这首歌曲都很神奇，迸发出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像是清泉贯穿在专辑当中。比比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到最美好的童年时光里。上周第27名的歌曲，本周上升9位，第18位，比比周笔畅的倒叙的时光。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小时候，小时候想想乡间去游玩的乐趣，方糖泡泡，那年星辰。 在路着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咸鱼也和神仙，他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底层铺色灰，我装着卖早点的陌生阿爸，男人死了方丈假装看不见，文字带入 声阿爸。男人死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家的船靠岸。 Do up, do up, do up， 谁家闺女儿在梳妆打扮。 Cheer up, cheer up, cheer up， 只想破去功名回到你身边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是外婆哼着呀喃曲。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年谁家雨又是雨。啦啦啦啦啦啦，美好回忆总断断续续。啦啦啦啦啦啦啦，从星星灭入生命。 即使没有在乡间长大，也可以想想看自己曾经在乡间游玩的那些感受。蛐蛐声，然后呢还有蛙鸣，哦，去抓一抓青蛙，逮一逮蛐蛐啊，然后呢在这个乡间还有无数的乐趣。不过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却反映的就是小时候生长在乡间的乐趣啊，外婆在唱着歌谣啊，还有这个邻居家的某某某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就是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小时候在那里长大，然后给我们真真切切地描述了这些场景。荒唐泡泡这首歌曲呢，就是深深地怀念那年新城的街头巷尾，小时候的种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啷啊啷啊啷啊啷，恐怕听过之后这都会唱了吧，来一起唱。啷啊啷啊啷啊啷，上了第23名，本周上升到第17位，荒唐泡泡那年新城。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

Havana Brown 还有 Pitbull 皮叔的这首 We Run The Night 上了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五位，来到第十五位次。你会说，哎，为什么这个时段这么紧张呢？因为这个时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又加了一个内容哈，所以我们这个爆榜的歌曲呢，要赶紧快马加鞭。所以呢，时间紧，任务急，我们就闲话少说了，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十九名，本周上升五位，第十四位次，魏晨这首《向日葵的微笑》。哇，今天天气太棒了，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向日葵的微笑》，一起大笑。 向日葵，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看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对了你。 想陪着你等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等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汇成向日葵的微笑，这首歌曲非常适合今天来聆听，希望给大家打气加油了，在上班的路上就是精气神十足哈。好，不用谢我了，这么励志的节目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 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经典了，辛晓琪的味道，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直接杀到第13位。那个泪流满面的辛晓琪的印象也是给大家很深刻的吧，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好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 在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变来不一样，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复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谁知道， 一听就会让你手舞足蹈的歌曲，于是就变得很欢愉。一首让我们信心大火的歌曲，好久不见，5566，上周第十七名，本周上升了5位，第12位次。也是一首老歌了。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 很多年前就很喜欢他，再次推荐给大家。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迅的音色很有质感，慵懒的那种感觉，而且带着淡淡的忧伤。他的音域非常宽广，在男生当中不可多得的男中音、男低音。王迅。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就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点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镜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的坎坷，我将生出胆魄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没人拥抱去了解的快乐， 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它有着与众不同的低沉的声线和超宽的音域。不过遗憾的是，这首歌曲并没有上升，还停留在第十位。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好听的音乐来自汽车音乐会。喜欢这样优雅的旋律，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在等你。王若琳有你的快乐，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牛奶咖啡早上好，萧亚轩的狂想曲，还有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好了，现在可以休息了，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再回到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08年4月，春风一缕百花开，就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一首热情温暖的歌曲唱进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北京欢迎你。具有北京特点的歌谣唱出了北京人迎接奥运会的自信，歌词质朴生动，以普通人家的视角热情地表达了对来北京参加比赛的奥运客人的欢迎。北京欢迎你是100位歌手用心的演唱，让我们在歌曲中感受团聚的力量。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 歌唱北京，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

삶을 살다 만나러 가는 길에 힘이 쏘면 너무 가퍼 보고 싶었어도 막상 보면 서로가 이를 가기 바빠 뒤집은 너의 핸드폰에 연락 온 게 누군데 안 봐도 물어보면 아무도 아니라며 아무렇지 않게 비밀이 하나 더 써요 걱정이 의심 갖고 설마가 진짜가 됐어 서로 집착해 오해를 풀어줄 힘도 없어 그냥 미안하다 대답만 해 눈치채기 전에 천천히 멀어진 너와 나의 거리 때문에 이제 소리 질러야만 서로에게 전달이 돼 갖고 우리 어떡해 사랑을 노력한다는 건 이미 사랑이 아닌 걸 설렘이 빠진 사랑에게 남는 건 결국 전부인 걸 사랑해 아직도 널 사랑해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girl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사랑을 노력한다는 건 oh yeah. 이미 사랑이 아닌 거야 설렘이 빠진 사랑에게 남은 건 결국 전부는 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obby 的这首 I Love You 歌曲的宣传海报呢他独自坐在高处哈，背靠天空万里无云宁静而高远的晴空之下 Bobby 表现出了自由而有清纯的一面好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程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发红包啊刚才呢这个看到很多朋友在这里边那个大方的发红包了最近是发财了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当然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之下来和我进行互动哈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没有加你哈最后呢我会在一个比较这个方便的时间会集中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先加你们为好友如果你也想的话呢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这样非常简单哈我直接一扫一扫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一个春季适合赏花的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季适合赏花的地方推荐地之一江心婺源走进婺源你就会发现蓝天青山碧水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青砖黛瓦天人合一相映成趣中国最美乡村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化作风化作雨 今年呢婺源县平原地区的油菜花出花期呢定在差不多是在3月1号左右盛花期呢大概是在3月10号赏花圣地江陵还有环岭这样的景区呢因为海拔地势很高受局部小气候的影响出花期呢将推迟到3月5号左右盛花期呢是3月15号左右就是现在正值盛花怒放之时所以又到周末了想想看可不可以计划一下呢这段配乐太棒了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环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爱情转移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这么多的好朋友发来二维码，待会儿要收获很多的新朋友了。家族二群当中各位老朋友做好准备了，准备来迎接新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阿妹、张惠妹、 Bad Boy。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来自牛奶咖啡的早上好。哎，早晨起来的时候见到每一个人你都问一句早上好，早上好，会让别人的心情特别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这首歌曲呢是由牛奶咖啡来创作的，这次呢是化繁为简，抽离了音乐当中最容易走偏的元素，一切呢以简单为主，就是这样一句早晨起来的早上好，让一天都是特别好的心情。我正好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图片，他说啊，去年的今天正好就是去婺源玩的，然后发来这些特别漂亮的油菜花是吗？就是在婺源拍的吗？哇，真的好巧啊！人家不是说什么什么是惊人的相似吗？去年的今天刚刚好有朋友去了婺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来推荐这么美的地方，其实也希望你能够多多去走动一下哈，发现我国的大好河川呢，你会发现哎呀，原来每天生活的这座城市哈，都已经忽略掉了很多的美，特别是如果走出这个城市到其他的没有生活过没有去过的城市，你会发现哇，中国真的是太美了，厉害了我的国。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欢快的歌曲，继续转换情绪了。萧亚轩《狂想曲》，哇，今天的好歌真的是一波接一波，有没有让你目不暇接呢？好听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是为萧亚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啊，《狂想曲》，曲子当中加入电子环绕的音场效果，那作词人呢李宗恩以女孩遇上爱情之后那种触动为主题创作这首作品，让你真好心跳哦，跟小兔子在蹦一样。好了，待会儿回来的汽车音乐会还为你准备了好歌 New Soul 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还有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 全家春游啦！

其中由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出品制作的新版话剧《哈姆雷特》将由李六乙导演，李建明翻译，吴勋、濮存昕、卢芳等主演，11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2018至春天优秀剧目展演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开幕，13台剧目共计17场演出，将持续到4月16号。其中今明两天上演的新创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将作为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亮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是 Vox Angeli 天籁之声合唱团带来这首 New Soul。 Vox Angeli 呢，天籁之音呢，16到8岁， 然后呢最多也就是13岁的法国小朋友组成的童声合唱团，干净空灵的声音呢在流行乐坛可谓是注入了一股清泉的。其实这首歌曲是他们翻唱的，这首歌曲呢最早不是他们演唱的，应该是是婴儿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重新翻唱这首作品，感觉这首作品呢在重新演绎之下就更加清灵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你看粉色大概就能知道这首歌曲大概是什么调调了。对，初恋粉色系呢就是青春校园的这个青青歌曲了，四个人独唱的色彩鲜明，就好像是四个人为音乐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弹头很诙谐啦，再加上宇豪调皮的旋律，所以这首歌曲呢是很值得你去好好品味的一首作品，当然也会感觉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初恋粉色系，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曾天躲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